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 一起 相遇吧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无需多言， 经典走四方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如约光临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各位安排的是军旅歌手谭晶所演唱的一组经典作品。首先带来《在那东山顶上》，蔓延，爱在心间。

声声地飘过草坡，绿洲一片片地走进荒漠，春风呀唱着花儿嫁过来，与西部美丽的生活，驼铃一阵阵地摇过天上，哈哈一条条地挽起云朵，飞天呀弹着琵琶舞过来，祝福明天多彩的收获。谁说你苍凉啊，谁说你寂寞，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温情的花色。谁说你遥远，谁说你沉默，你的每一首旧歌都是芬芳的传说。 紧紧地拥抱你。

将多年的睡梦敲醒我们啊。 Say goodbye， 我将与你同行。这是由谭晶和戴玉强所演唱的。